昨天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绝体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时起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何必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别你将谎言假戏之美，昨天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遍，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时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给不了你的爱都是你找，要不到我的苦自下煎熬，梦自也知道不到心碎，我绝不放掉，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时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沉睡时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 抬起着马，穿着个小盔甲，路人都在笑他傻，他坚定从笑声中掠过，在这早已和平的疆场，单枪匹马，他眼中高楼是巨人，科技都是魔法，多亏当初的耳朵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正义倾斜 墙，沉默早已生了锈，都会已经破了洞，其实今生早就没了希望。他荒唐而疯狂，挥舞腋下的长矛，散发起世今生微弱的光。二零年代的骑士早已成为一出戏剧，在用生命捍卫的还能捍卫什么？拥有生长之力，生的理想背着空气，从不说话，为此停下。他不是曾离开的，他喜欢看他的故事，有被嘲笑的梦想，有实现的价值。夕阳下偷袭的马达，灵魂笔直地发，从未曾倒下，他从未曾倒下。 像春天的花开，我想告诉你我的爱。那羞涩的最美感张开，一生最初的苍老是等待。在你转身走远时打开，我以为时间会让我忘怀，后来才明白美好不能取代。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旧日的风吹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我都期待昨日重来。耶耶耶耶耶耶耶，每当熟悉的歌声传来，耶耶耶。

安全畅通，为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三河交警以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主题，继续排查和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严查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客运车辆超速行驶、超员载客、拖拉机、三轮汽车、农用车违法载人、无牌无证上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春节将至，为了诠释春运交通环境的和谐美好，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共同创建一个和谐、平安、畅通的春运道路交通环境而共同努力。三河交警预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两个人的世界，你是否就很满足？对我，你只有一再的约束。我的痛苦，你不清楚。可能相爱，或许你已百折而不渡。到底是你的沉默，还是你的沉默？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如何相处？我不要束缚。角度看着世界的庸庸碌碌，做得到的感触，超乎你想象的程度。爱我喜怒，人生必经之路，不愿停住。世界我要征服，回首你的苦楚，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但感情的旅途，这是无意义的重复。让我写下爱的希望能有你的祝福。 回家票难买怎么办呢？铁路部门建议大家可以采用中转换乘接续的方式来出行，但是要注意两趟列车接续之间赶车时间是否够用，建议大家保持在两个小时以上。其次呢，就是遇到购买零点车次车票的，一定要注意发车的日期，以免搞错时间而作废车票。最后要提前掌握换乘车站的具体位置也很重要哦。 我说的再多又能证明什么？不过更加寂寞。你很迷惑，我很无措，这些混乱悲喜值不值得？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是我还缺点什么？曾经给过你的承诺，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 真的怕，真的怕，面对你背对你都痛，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真的怕了，爱不属于我。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9号，农历12月22。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0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1度。廊坊晴，0度到-10度。首都北京阴转晴，1度到-8度。近邻天津小雪转晴，-1度到-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春节将至，购买年货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各大商场超市都是人头攒动， 这也就为小偷下手扒窃带来了便利。那提示一下大家，在购买年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发现财物丢失后记得要立刻报警。总之呢，不管何时何地，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和气氛，都不要大意，注意保管好自己的东西。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三合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十五人一班小包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三五二八七五五。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儿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纯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金，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河珠宝城。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就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最近呢，有一条消息引爆了网络，就是广东佛山有一个学生因为不会做题，所以呢他就用画表情包的方式答题，并且写下了给我一分回家过年吧，令人是忍俊不禁哈。不过呢，教研室的老师表示说，如今学生思维活跃，考试心态平和，但是一分也不会给，不知道这个学生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家长呢。 早晨的微风，我们向远处出发中，往事如烟不要回首，幕已开启，别再忧愁。看日落夜深，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看日落夜深，看黎明黄昏，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只听见永恒的潮声，迎向风中的早晨。谁知我心中何去何从，谁令我感动远离伤痛。晨的微风在心中，晨雾弥漫中，多感动，不回首。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 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了，就是你家门上被贴小广告了吗？有警方提示说，小偷啊把小广告贴在十字锁上，如果没动，说明家里没有人。此外呢，他们还会在门把手上抹粉儿，以判断是否有人。马上就要过年了，要记得及时清理门上的小广告。如果长时间不在家，可以请邻居代为清理哦。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是不留余地。一时曾经沧海，几时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热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温暖，岁月无所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你知道什么时候不别愿意会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为心如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We'll be right back. 酸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各类管理人员、营销人员、会计、保管、司机、水厂操作工、客房经理、厨师、服务员等。联系人侯女士，电话1833169-2688，0316-3180-665。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红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够呛吧，音乐的梦啊，气氛忍不住一触即发。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问题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无聊很难，随时要爆炸。十五部分对象，只能封杀，一家大小。爷妈妈都想叫，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舞的人会发光，走了不这样。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恰恰，跳跃里传染真正，一起大声唱。够呛吧，音乐的梦啊，气氛忍不住也出气吧。怕了吧，脑袋不听话，有人的关键想要说话。疯狂的欲望划过脑海，不要忍耐，随时要爆炸。羞辱的对象，失落梦想，一家大小。连妈妈都想跳，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了不这样。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力传染全场，一起大声唱。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跳舞的人会发光，走了不这样。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让热力传染全场。 这么简单想不到吧，这舞永远不歇完，这么好玩想不到吧， 生活就是一个节日，是一场盛大的庆典，因为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刻。工作日的早上，雨婷继续在这里问候各位早安，下个小时我们精彩继续。 问自己白马，月亮不见了，还有那你总是追着一把有多傻，小时候 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忽闪忽闪的灯光，冰凉冰凉的胸膛，冷的呢，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如果是人无结果，谈何悲伤呢，同时模仿的哭什么，去想就对了，爱的真相错过了，不必把爱看曲折，从不停抉择，太累了，接受合适的紧刻，纠结唱着不晓得生活还有几处碰壳，随便了随便了，反正不快乐，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 说不到的话早就听懂了，也许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忽闪忽闪的灯光，冰凉冰凉的胸膛，冷淡了。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不过是缘无结果，他还悲伤了，同时模仿的哭什么？不能去想这对恋爱的真相，就过了不必把爱看曲折，总不停抉择，太累了，点首合适的情歌，就在唱着，不晓得生活还有几处碰壳，随便了，随便了，反正不快乐，失去了我原来不舍得。不能去想这对恋爱的承受，就过了不必把爱看曲折，总不停抉择，太累了，感受合适的情歌。 七境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雾霾天气改变燃放烟花爆竹传统习俗的文章。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已有千余年历史，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在这两年遇冷，民间发起的春节少放炮行动应者如云。这个变化相当程度上源于罕见雾霾天气对中国多地区的侵袭。在中国，逢年过节燃放烟花爆竹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烟花爆竹因营造出的喜庆热闹氛围得到中国人的广泛认同，甚至承载着许多人的节日情感和记忆。除了民间以家庭为单位燃放，春节期间尤其是元宵节前后，中国的不少城市也有官方举办的盛大焰火晚会，例如广州和郑州已分别举办了18年和12年。如今这样的活动从2013年开始已相继取消。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需要做出改变，通过对2015年10月15号至2016年10月15号间全国城市的雾霾天气监测，列出全国雾霾最严重的10座城市，其中我省的衡水、保定、石家庄、遵化等4座城市上榜。2017年新年伊始，雾霾就在全国多地上线，且覆盖范围呈蔓延扩大趋势。雾霾天气导致道路管制、企业停工、机场关闭、港口停运，也给民众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环境污染问题再一次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官方部门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民间也在主动寻求改变。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春节少放烟花爆竹行动，各地市民们都一致认为年末中鞭炮必不可少，但由于雾霾天气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今年家里不准备采购和燃放烟花爆竹。三河市安监局提醒广大民众，燃放烟花爆竹会释放大量烟尘及二氧化硫、一氧化氮等毒害气体，在习俗年味与空气质量的对抗中，后者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票。毕竟除了燃放烟花爆竹，咱们还有很多民俗文化，庙会、灯展、高跷、秧歌，不一定非要放炮才热闹啊。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6号下午， 我市百君达科技北京发展有限公司召开猪动精技术全球发布会，农业部原总畜牧师王志才，农业部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何新天，河北省畜牧局副局长顾传学，我市副市长卢金丽及中国农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美国摩法公司亚洲市场部、广东温氏集团、上海祥鑫畜禽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或部门的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从不同角度领域深入探讨未来猪动精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方向。百君达科技北京发展有限公司是我市盛凡商贸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多年来始终专注猪冷冻精液生产关键技术的研发与突破。目前由百君达公司自主研发的猪冷冻精液生产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猪精液冷冻解冻程序，通过能广泛应用于各品种猪精液的稀释液、冷冻液、解冻液配方，创建了全新的猪冷配小剂量子宫体输精技术配套体系，增加了精子与卵子结合的几率，提高了母猪的准胎率和产崽数，开启了我国猪人工受精技术的二次革命。此项成果已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可降低养殖企业80%的引种及饲养成本，还可以比先精繁殖提升30%以上的遗传效益。17号下午，廊坊市召开文化产业发展工作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统战部长王凤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辛锦，副市长张凤鸣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廊坊市文化产业总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以及省市委的决策部署，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核心，以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为目的，力争到2020年底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200亿元，把文化产业打造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围绕这一思路和目标，要着力抓好五个方面工作，即着力抓好项目建设，着力抓好市场主体培育，着力推进文化融合发展，着力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强文化产业统计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和赶超意识，切实加强领导，完善机制，明确职责任务，强化政策扶持，加强督查考核，提供坚强保障，全面推进文化产业跨越发展，为实现五个走在全省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新版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要点全解读之控车减煤源头治理。机动车尾气污染和燃煤污染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然而长期以来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效果不佳，煤炭消费居高不下，令污染治理困局难解。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找准方向，在控车减煤，特别是提高油品和燃煤治理方面打出一记重拳。在提高燃油质量标准方面，修订后的法律规定，制定燃油质量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控制要求，同时石油炼制企业应当按照燃油质量标准生产燃油。为减少燃煤大气污染，法律提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逐步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同时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民用散煤的管理，禁止销售不符合民用散煤质量标准的煤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智慧三合手机台是三合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新媒体，实时快讯，这里有三合时政热点、京津冀、百姓话题，为您提供最新最权威的新闻资讯。直播栏目三合直播和央视卫视，在这里您可以免费收看三合的新闻综合频道、燕郊生活频道、影视频道、品味1033和央视卫视直播。节目点播三合新闻、德润三合、聚焦三合、燕郊百姓生活等本土各大栏目，你点我播，想看什么您做主。精彩活动、图文、视频、实时直播，让您躺在家中就能观看各大活动。快拍分享，

数春天的信仰，可地图上你一抹香，爱是无法翻译的感觉，是抽象的空气，是醒着做梦。当我问自己少了你，心是一半，呼吸再多，痛却很慢。在一起多好，如果相遇是必然，就让我们分不开，分不开，学快乐。 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0。 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儿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纯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和珠宝城。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那北海某小学一封乌龙的告家长书被发到了网上，这个告家长书当中写到的这个学校的寒假的时间啊，是本学期的寒假放假时间从2017年的2月14号起到2107年的2月12号止啊。其实很多人看过之后都觉得懵了，说仔细算了算，这个学校的寒假竟然长达90年的时间。于是校方赶紧出来辟谣，说忙中出错，已经及时的通知纠正。很多的网友，很多的人就留言说，哎呦我的妈呀，为了小学毕业，看来我得努力活着呀。90年的寒假谁都伤不起哈。 一想再想，反正都是你，这就是爱情吧。在这个世界，我只记得你，你现在好吗？是不是能让我在你心里打个叉？我把心给你的礼物，别人都跟我一样吧。靠着一个爱你的想法才走到这里啊，在你的名字旁边加上我，你觉得好吗？对着我最亲爱的人说的真心话，为了你我不会后退，你相信我的不是吗？我们是天上之间最平凡最 起了整个恋爱观，靠着一个爱你的想法才走到这里来，在你的名字旁边加上我，你觉得吗？对着我最亲爱的人说的真心话，为了你我不会后退，你相信我的不是吗？我们是天上之间最平凡最平凡的一对恋人啊，我和你只要一颗心，什么也不怕。谁不是一个人陪另一个人看一看这个世界啊，如果是真的爱情啊，就努力爱吧。 大数据中心联合一点资讯发布了2017年的春节出行大数据的预测报告。报告预计呢，除夕开始，我国外来人口最多的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将会上演空城计。春节期间呢，平均车速能够达到日常平均车速的 1.23 倍。 Thank you.

谢你，你真是了不起，是你让我爱到不行，又哭个不停，是你那自己，是你叫我忘记，是你叫我归零，你真是了不起，是你给我一个惊喜，每一个叹息，没有别的原因，我非常确定我要的不是你，要讲明白，爱不爱，东想西想，什么是爱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世界那么精彩 ，Tell me why, 怪不怪？为什么你看不开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你不要再回来。忘了你不容易，我要麻烦你，不要生气，不再当你的 lady。我找到我的新天地，你不新鲜没关系，我的心产生了抗体，再见爱我的你，我要谢谢你，你真是了不起，是你让我爱到不行，又哭个不停，是你那自己，是你叫我忘记，是你叫我归零，你真是了不起，是你给我一个惊喜和一个叹息，没有别的原因，我非常确定我要的不是你，让我 tell me why, 爱不爱，东想西想，什么是爱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世界那么精彩 ，Tell me why, 怪不怪，为什么你看不开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你不要再回来。Tell me why, 爱不爱，东想西想，什么是爱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世界那么精彩。Tell me why, 怪不怪，为什么你看不开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你不要再回来。Tell me why, 爱不爱，东想西想，什么是爱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世界那么精彩。Tell me why, 怪不怪。想什么是爱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世界那么精彩 ，Tell me why, 怪不怪？为什么你看不开 ？Tell me why, 爱不爱？东想西想，什么是爱 ？Say goodbye, try try try, 世界那么精彩 ，Tell me why, 怪不怪 ？Baby, tell me why, 你看不开 ？Baby, tell me why。 春节就在眼前了，还有一周的时间。眼下呢，很多朋友为家中采购了很多的年货，吃的、喝的，包括水果呀，各种生鲜的食品特别的多。给大家提供一些保鲜的小秘诀，比如说这个土豆买回家中之后呢，最好把它和苹果放在一起，因为苹果释放的这个乙烯呢，能够防止土豆很快的生芽。另外呢，如果说您家里买了很多的香蕉，想让它长时间的保鲜的话呢，可以在香蕉的根部啊，就在它瓣儿的这个位置呢，啊，来抹上一层，包上一层锡纸，这样的话也能够让香蕉长时间的保鲜。哎，新鲜的秘密，生活当中小妙招随处都在。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

不灰心。 纵然逼着你走神，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另外一个吻可以不可以？被吻也没关系，我一样心感激。 我们常说生命、健康还有心情，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健康的生活着。而人生中有两大目的，一是得到想要的东西，二是享受得到的东西。拥有财富的品格和内涵，其实比简单的财富数字是更为重要的。新一天的打拼开始了，大家一起加油吧。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该直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一个人在镜子前，有个人在心里面，想把对你说的话念一遍，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夜，明明约好了三点，眼里还只剩早点。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领先，握你的手瞬间没所谓的触电，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必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该直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明明约好了三点，店里还只剩早点。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见，你却微笑出现，阳光在你的眼，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领先，握你的手瞬间没有所谓的触电，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原来爱就那么简单，不必分数计算，只有那骗人的撒旦谁都不会原谅。 是方向。 笑到都染红，看着你的背影继续往前走，在世界这头，我用微笑送你走。无论再经过多少个秋冬，只剩回忆能够划破了夜中。来不及做的梦，放开了手就飞走。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哪里是尽头？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那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不要你为我担忧。体会了寂寞，我们对幸福才懂更加执着。给你我的所有承诺，留给我。风筝和你一起离开这片天空，但愿我是缠绕你的风，飞越无数河流。你要的自由，我也向往去感受。风筝断了线，没有停泊的时候，思念忽然之间颤抖。我试着用笑容寄给曾经熟悉却陌生的角落。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享美味佳肴，来兰竹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近日，稳定运行两年的中国航信失信人系统完成了数据的升级。升级完成后，系统拦截能力得以加强，民航对老赖的惩戒措施更加严格了。2014年1月16日，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中央八部委联合签署了《构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重拳出击惩老赖，明确要求对失信被执行人在交通、金融等领域实施惩戒措施。中国航信作为央企，坚